生命中的喜悦与伤悲。记得我的 我的职业是美发师，然后每天早晨，大约九点多起床，然后有的是基本上是脸都没有时间洗，是到店里来洗脸，然后呢打扫卫生啊。上午一般都不会很忙，因为白天客人可能都没时间，晚上比较忙一些。像今天从一点多吧，可能一直到现在，因为我十二点吃的饭。一直到现在一直没吃饭，一直在忙，腰很疼，然后很累，真的很累，很想坐那抽根烟。其实也没有什么不累，因为我这人比较那个现实，就是看东西看的不是很重很重，但是谁都希望条件过得好一点嘛。愿望就是想再做个就是大一点的店，还是干这行业。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，比较想家。我也是，当然希望他们身体健康了，希望他们过得特别好，特别幸福。

种符合生活，我不认识 上来坐坐，我是五洲头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着，同行者不多，红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。甜蜜梦已经斑驳，款款双人座，没有你更寂寞。 北方就从今夜开始吹起，我的心灯火闪忽明忽暗，怎能说清这漫长迷茫的夏季？当那聚会要散去时，月深人静，睡不醒。 九月意味着什么？好像有开学、果熟、

场离别，那也不等于眼泪。 我是做广告的，然后之前是一直在做策划什么的，然后后来又做执行，现在一直在做执行，一般都是两三点三四点，反正通宵的时候也有，经常。之前一直都是就是过方案啊什么的，然后改方案什么，然后后来做执行以后就在场地，包括搭建呢，还有联系一些，因为你做活动的公司肯定不是一个公司做，然后包括协调几个公司之间的关系啊什么的都基本上在网上进行，然后也修改方案，然后做预算呢什么，因为你执行的话肯定是项目部立下线了，然后执行部再去做嘛，然后帮他们修改预算啊什么这之类的吧，然后听听音乐，喝个咖啡，反正我身边的人都说我是工作狂，我要一停下来我可能就不知道在干嘛了，然后一工作我就特别舒服，就希望我爸妈身体能健康，然后希望我身边的朋友都快乐吧。 天不懂夜的黑，夜歌知道你的累。司机师傅，您辛苦了，他们都睡了，您还忙着。这里是夜歌，夜歌，五周同主持。 I really want to love you forever, my baby. I really want to love you forever, my baby. 不要求放弃，别留下想念你的痕迹，套住了回忆，在雨里让我清醒彻底。就别再继续，别留下痛恨你的情绪，甩掉了过去，在风里让我痛快的呼吸。你说过的话早已在风里，做过的事也不过是取悦自己。Oh yeah， 知道一些，那是一天天的忙碌，一天天的积累，一天天的忍受，就像此刻的你，一天天都在为生活，为你的家庭忙碌着。来送你一首夜歌，这是你应得的礼物，来自于梁咏琪的一天一天。 谁敢我觉落寞时，无论何日几时，都教我知，完全愿意分担心里与事。谁当我跌坠地

是瞬间。听歌的画面 是黄晓明和孙俪的一首歌，叫《就算没有明天》。就算没有明天，今夜我们也要好好过，要开心一些，做个好梦。我是吴兆彤，今夜的夜歌就是这样，我们明夜再见。那些誓言还